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车厘子、Jeffrey， 浩浩相相。 好啦，我哋咧其实讲下讲下咧，今次我都唔记得咗系第七定第八个礼拜啦，好犀利吓，真系即系讲咗咁耐啦，每次个半钟都系几紧要啦吓。咁样咧，但系其实我哋已经差唔多接近尾声，未去到尾声吓，但系其实我哋已经探到好多嘢，揭示咗好多嘢啦吓。即系以前我哋唔晓得用咁嘅角度嚟去睇呢啲问题嘅。咁但系头先我哋已经揭示咗一样嘢咧，就第一，即系话嗰个资本嘅无休止嘅扩张咧，原来系有好多内在嘅逻辑系驱动紧佢嘅。当然，其中一个最大嘅逻辑咧，就系嗰个互相嘅竞争，所以一定要做大做强，系嘛？咁另外一个逻辑，头先讲过就系规模经济嗰个问题咧，竞争过程入面带出嗰个问题啦，系嘛？咁样咧，但系亦都个问题咧，就系话原来你提升个技术嚟去增强竞争力嘅时期咧，你就会制造失业，制造失业咧就可能会导致生产过程或者系消费不足。咁嘅時期咧，你克服呢樣嘢嘅唯一嘅方法就係不斷擴張嗰個經濟規模、嗰個市場。咁所以有好多呢啲咁樣，但係咧按照馬克思嘅分析咧，其中一個隱憂咧就係話嗰個叫利潤率下降嘅趨勢，就係點解咧？原來啊，大家睇下，我哋知道啊，嗰個利潤係來自剩餘價值噶嘛，但係啊個利潤率咧其實就係、是。即係視乎嗰個剩餘價值同你整個投資嗰個比例啊嘛，係嘛？即係你就係嗰個利潤同你投資嘅比例啦，應該咁講啦嚇。好啦，咁但係隨住你越嚟越多用機器嘅時期咧，你嗰個不變嘅成本佔嘅比例就越嚟越大。咁相對咧，你嗰個剩餘價值佔你總體投資咧，嗰個比例就越嚟越細。亦即係話你嘅利潤相對於總投資越嚟越細，咪即係個利潤率。是越来越细啊，这个就是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因为在不断这样的提升技术的过程里面。但是你想想，如果将整体即是资本家做一个阶层，或者即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作为一个即是社会的经济的发展模式，当它这个整体的利润率讲真的如果下降到是低过全贷利息差的时期，其实它就危机了。是吧，我都讲过其实全贷利息差呢亦都是无休止资本扩张的另一个驱动力的。就是说我一个企业我赚到的钱，如果我摆在个银行呢，我就只能够拿到个储蓄的利息的利率，就是 saving 的 interest。但是呢现在来讲，我们都讲过其实呢现在所有企业都借债来去经营的嘛。刚才讲过三种，就是债务现代文明，一个就是借债打仗。这个我们比较少认识的，很陌生的对我们来说。第二个呢其实就一点都不陌生，就是借债经营。啊、即是有哪个做生意的不用借钱的，是吧、好了，但是个问题你不要忘记，你借钱的时期你要还。还的时候你给个利息呢是高过你那个存款利息的嘛，必定啦。如果不是银行家怎会都说这么肚满肠肥啊，是吧，怎么这么发呢这样。咁所以咧，嗱，講埋第三個先。第三個咧就頭先阿 Cherry 帶出個問題，因為我都講過噶啦，就係而家真係離曬譜嘅，即係以前都冇咁嚴重嘅，但係近呢幾十年越嚟越嚴重啊！你日日啊，扭開個電視機，甚至我坐地鐵嘅時期睇嗰啲廣告，都係叫人啊，就係借錢嘅。 哦，就嗰啲咩咩兄弟嗰啲啊。 係幾多啊？真係點解借錢咧？最好笑我就嚇，點解你叫人借錢咧？原來而家好多借錢咧，就話幫你還卡數啊！ 係啊，我見過個呢啲廣告都係 多到咧， 佢個 picture 都係有個人咁話，佢好似使好多錢啊，買好多嘢啊，跟住哎呀還 離曬大譜啊！ 等我幫你啦。 其實你睇下我哋呢個文明係已經係走歪路，走到咩地步？而嗰個根本就係一個債，即係債上債、債冚債。其實卡數係乜嘢？卡數咪即係債咯，就係先使未來錢咯，咪就係用信用卡咯。其實你根本就冇咁大個頭，不過你就戴咁大頂帽咯。吓、啊、咁就叫卡數啊嘛！ 同埋佢最恐怖的一樣嘢係咧，佢鼓即係佢嗰個廣告係話鼓勵你，哎，你借到錢你咪可以繼續買咯。 係啦，係，哎，啱啊啱啊，出嚟真係講好。 繼續去消費。 冇錯，呢個幾得人驚啊！太恐怖啦！我哋呢個社會原來嗰個就走咗個咁嘅風氣啊！所以咧，其實而家我哋係鼓勵借債消費。其實好多人分析過咧，喺2008金融海嘯之前咧，其實美國就完全進入咗呢種咁嘅狀態啦，係嘛？因為美國人咧。有人分析過，嗱，而家嚟講咁都差唔多噶啦，因為其實佢都冇本事儲蓄啊。但係話，原來喺2008金融海嘯之前咧，嚇、啊，即係中國人嘅儲蓄率咧，係曾經有一段時間咧，係世界上 number one 咁滯嘅，係達到30%幾嘅。 咁呢個歷史上咧，其實都好好罕有啦嚇。即係話我每賺100蚊咧，我哋係儲起30几蚊嘅。就平均嚟講， 因為嗰陣時個社會都 冇錯啦，未咁乜嘢啊嘛。咁啊講真，其實咧，可能香港人咧，我諗可能我哋有啲仲高啲添，係嘛？即係咁，但係講真，其實唔到你咁高啊，因為你要生活噶嘛。你賺100蚊，你真係有冇本事儲起30几蚊先係嘛？你個嗰、那個人工好高就可以啫，係嘛？但係你緊堪糊口嗰啲，你真係傻嘅咩？ 同埋尤其是而家更加難啦，因為消費真 係咁。但係拉雲嚟講咧，即係有啲學者就咁講，話中國人嘅儲蓄率咧就係世界之冠啦。但係美國人啊，2008金融海嘯之後嘅儲蓄率，你估係幾多咧？係-1%。 个个都借钱，系咪嗰啲 mortgage 嗰啲啊？ 系啦，系-1%。你话得唔得人惊啊？基本上咧，佢每赚100蚊咧，佢就会使101蚊，系咪啊？咁即系咁先叫-1%。咁所以咧，呢种咧叫借债消费。咁所以借债打仗、借债经营、借债消费咧，就系我哋现代文明啊，哇，最光辉灿烂嘅标记啦。就係咁啦，我哋已經進入咗呢個咁嘅時代啦，係嘛？好啦，咁但係頭先我講翻咧嗰個即係經即係資本主義啊，嗰、那個即係資本家族嘅階層嘅隱憂就係呢個啦。因為隨住競爭，令到嗰個利潤率不斷下降。啊，當然啦，競爭令到利潤下降咧，一個更加簡單嘅，即係唔使呢個馬克思講係人都諗到嘅就係減價戰咯，係咪啊？嘅競爭，你想競爭嘛？即係大家即係擺啲嘢出嚟賣，譬如我真係啊，即係賣蘋果咁，呢檔蘋果，哇！我哋幾錢個蘋果咁？咁但係隔離嗰檔啊，想搶生意喎，我賣平少少，咁呢度又賣平少少，賣平少少嚟去爭客仔，喂，到頭來大家嗰個利潤係咪越嚟越低啊？ 抵爛市所謂嘅 係啊，頂爛市啦，我哋叫做即係累鬥累頂爛市啦，係嘛？所以點解啲商家咧最憎就係呢樣嘢，就係減價戰，所以佢哋一定咧就要。叫做合謀定價，合謀定價其實一定嘅，佢有機會就合謀定價噶啦。最好喂，大家事先講定啦，係嘛？嗱，國安天命啦，邊個嚟我呢檔，邊個嚟我嗰檔，即係講即係隨機性嘅啫。咁但係咧，我哋大家咧就唔好減價啦，我哋定咗個價， 或者夾埋咯，即係我呢啲商品咧而家減價，跟住遲啲咧就你呢啲商品減價，咁大家都有得賺。 嗱，咁但係呢樣嘢咧，當然我哋成日講過啦，就係香港嗰啲咩石油啊，唔係石油啊，嗰啲汽油啊。系嘛入油嗰啲啊，咁啊即系已經俾好多人即系幾廿年嚟都批評過啦。咁但系政府成日都話咧查無實據嚇嚇，咁你內句唔忘啦嚇，查無實據。咁當然呢樣嘢咧，其實我哋就叫做即係卡特爾啊 ，cartel 啊，即係英文叫 cartel。其實就係話咧，我哋係串謀定價啊。當然咧，另外一個咧就叫 trust 咧，就叫 antitrust 咧，其實咧就叫反托勒斯。啊，托勒斯嚟講咧，其實都係壟斷嘅講，其實都係講壟斷啦。再進一步，咁但係即係我想講嘅就係話咧，其實喺呢一個市場競爭嘅底下咧，大家因為競爭而希望壓低個價格嚟去佔取啊，即係我情願薄利多銷咁話啦，係嘛啊？咁啊必然咧就會令到嗰個利潤都下降㗎啦。所以咧，其實合謀定價、壟斷啊呢啲嘢咧，就其實係永恆嘅問題嚟嘅，不斷會出現嘅。 不過合謀定價呢啲係要佢個市場上面嗰啲。即係呢個生意人少先得喎。 都係冇錯啦。 如果你普通仔好難教。 係啦，因為你而且你唔肯玩呢個遊戲嘅時期咧，嚇、咁就變咗弊家伙啦，係嘛？即係你大家個個合謀個時期，但係其中有一個嚇、即係所謂 breaking rank 嘅話，我賣平啲，哇！咁佢咪搶曬佢咯。系嘛？咁所以咧，即系呢个系一个又系永恒嘅角力嚟嘅，系一个复杂问题嚟嘅。但系讲合谋定价咧，我特别想带出咧，就介绍大家睇一套电影啊，吓就系叫 Informant 啊，吓 Informant 即系通知你啦。但系佢咧就变咗一个人嘅嗰个 noun 咧，就好似系临尾系 A N T 嘅吓 I N F O R 啊 F O R M A N T 咁啊。咁呢部电影咧就真系精彩，佢系真人真事改编嘅。咁就係講有一個政府咧，即係唔知商務部咧，就懷疑咧有一個行業咧，有一班人咧就係其實秘密合謀定價嘅。咁但係咧，於是佢就想揾其中一個人做內鬼，啊就無間道就卧底咧嚟去查出，就係最好錄埋音添咁樣樣。咁呢個故事咧就係講嗰個男主角咧就係即係亂打亂撞咧，就係俾人揾到咧就係做呢個卧底嘅。咁但係咧就險象環生，啊其中有啲好搞笑嘅嘢嘅，啊咁但係咧最後好辛苦咧都俾佢攞到證據。咁但係咧。攞證據之後咧，最即係諷刺滑稽呢樣嘢咧，就係原來佢自己本身咧，亦都係過程入面咧，佢即係知與唔知之間咧，亦都做咗一啲違規嘅嘢。咁啊，後嚟咧，佢都要坐監嘅。啊，嗱，呢套電影好有意思嘅 ，Informant 啊，你就睇到所謂嗰個合謀定價嗰個現象啦。咁所以咧，就係呢個利潤率下降咧，你諗下，如果你整個社會你資本家嘅投資，佢個利潤率啊，係 是低过你的个全贷利息差的话呢，哇，咁就即係等于白做甚至蚀本，咁边个去做啊？好啦，你如果你真係冇人做嘅时期呢，就会点呢？嗰、那个就会投资不足㗎喇，係咪呀？投资不足嘅时期呢，经济就会衰退㗎喇。啊、当然呢，所以其实呢、這个亦都是所谓即是经济的周期呢，就一个重要的原因了、啊、之前我都讲过，其实经济周期呢，即这个问题困扰到我几十年了，即是我很后生的时期，我都觉得为什么会有经济周期的呢，这么荒谬的呢，这样是吧，即会造成这么大的伤害的。咁點解我哋人類而家話科技咁發達，我哋啲經濟學啊，即係應該好叻㗎啦，即係成日都有經濟學諾貝爾獎啲人攞㗎，係嘛？點解我哋都唔能夠嚇、啊、消滅呢個經濟周期咧？咁咁但係咧，原來佢真係咧係有好多套理論嘅解釋，就一套咧係完全唔涉及即係呢挺咁樣嘅所謂政治經濟學嘅解釋咧，就係、是、純信心理論。純信心理論咧就係、是，哦，經濟係咁噶嘛，當經濟繁榮嘅時期，咁、個個都心紅過，心紅嘅時期咧就又買樓，又買股票，又去投資做生意，咁但到頭來嘅時期咧，就即係你係梗係會越搶越高噶，因為你越買，嗱你啲樓價越高嘅時期，你一定要去買，因為你唔買遲啲高，你咪仲品，你咪會比貴啲啊！哇，股票你而家唔買遲啲咪又係人哋啊賺曬，你又好賺啦，咁我咪越貴越買啊！但係越貴越買，越買就越貴。咁呢個係一個正反饋嚟㗎嘛 ,positive feedback 嚟㗎嘛，咁所以咪就會有 bubble 啊，係咪泡沫化經濟，咁同樣投資都係㗎，嘩你而家嘩真係好勁喎，咁所以呢我就個個都去投資，到頭來梗係會去到有個地步呢，就係、是、所有呢啲咁樣嘅資產價格係完全過高，或者你嗰個投資呢已經係過度啊，你而家大陸成日講啊，即係尤其08金融海嘯之後呢，成日講咩叫產能過剩，你有冇聽見啊？產能喎，搞錯啊！你以為嗰個能係唔係話煤啊、石油嗰啲能源、啊，而係產能，即係我生產嘅能力啊，嚇、啊、過剩啊，其實就即係投資過度咁解。咁所以咧，但係個問題一定會去到某個地步嘅時期咧，啲人開始嘅信心就會動搖啦，即係由即係心紅突然間就會心怯，睇好就變成睇淡。一定會出現的。咁呢個咧，其實有一個著名嘅經濟學家咧，就叫做 Minsky 嘅 ，M-I-N-S-K-Y 嘅。其實佢係一個海恩斯主義者啦，可以話即係海恩斯經濟學嘅信徒啦。但係佢咧就寫過即係幾本書，但係其中即係嚟分析過咧呢、這個咁樣嘅周期咧，所以後嚟啲人咧就改個名啊，叫 Minsky Moment， 即係話咧呢、這個 Minsky Moment 咧係一定會嚟嘅，啊，即係話出得嚟行咧。就遲早咧就要還，即係話咧佢你即係你個問題係唔係佢會唔會嚟，而係 幾時 嚟啫？呢、這個叫做 Minsky moment。 嚇，咁係同死一樣咯，即係遲早會嚟，唔知幾時。 係啊，唔知幾時嚟，冇錯啦。咁但係即係好有趣喎。咁呢樣嘢嘅時期，到個 Minsky moment 嚟嘅時期，哇！突然間咧個個人一心虛嘅時期咧，嗱，其實你話冇理由咁巧一齊心虛嘅，但係唔係嘅，呢樣嘢咧係有滾雪球效應、連鎖反應、羊群心態噶嘛。係嘛？你只要咧有少少嘢，即係一觸發佢嘅時期，即係雪崩一樣啫嘛。佢唔係話所有雪一齊冧落嚟嘅，而係一度冧，然後跟住就其餘冧噶啦嘛，係嘛？咁所以呢個 Minsky moment 一嚟嘅時期咧，哇，個個咧就驚啦，驚嘅時期咧就賣股票放咗佢先啊，係嘛？我遲啲放我就仲蝕得多，係嘛？賣樓啦，係嘛？哇！於是我又縮減，又裁員啦，咁樣樣，咁啊死啦！咁嘅時期又係一個惡性循環連鎖反應嚟㗎嘛，咁於是呢其實係一個自我兑現嘅預言，呢、這個正式就係嘅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啦，係咪，即係其實講真，上升升軌嘅時期又係 self-fulfilling， 跌軌嘅時期又係 self-fulfilling， 就好吊軌㗎喎。咁人係有自由意志㗎嘛，但係原來呢我哋係命運嘅奴隸，即係我哋係由頭到尾我哋都有自由意志㗎喎，但係呢個自由意志呢就令到我哋呢就係、是、周而復始，周而復始咁樣咧，就係、是、繁榮衰退，繁榮衰退，繁榮衰退嘅，係嘛？嗱，咁呢個咧就係、是、完全唔使經濟學嘅，亦都唔使嘅政治經濟學嘅，就係、是、一個純信心理論。其實咧，佢係有一定嘅道理。 男人最大鑊嘅唔係小場戲，最大鑊嘅係小狗戲。 你即係而家話衰生小氣啦？ 唔係，我冇講過邊個。我不會開名字，我跟英文一樣，我現在是不會開名字，我不是因為怕，我不是因為收到律師信怕，而是我真的不開名字，因為我與人為善現在、OK、 逢星期二晚九點到十點，男人老狗